是西奶奶，无心人可用自觉的小牙关，得不用这是去的是你妹妹，把真情暂且抹一把， 这是暖暖的对话。 去把我 Thank you. 分布。 Thank you. 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 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 宝玉 啊， 来 啊，你要温从些 啊， 我知道。 林妹妹，今天是中国道吉，天上神吉，是地吉成吉。满意的 快来要要我的指头，看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 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太太在这里坐着，老爷在外面坐着呢。 秋子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 是新娶的海奶奶呀。 哎、呀你真糊涂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 是包姑娘。 林姑娘， 你怎么问出起林姑娘来了？老爷做子娶的是包姑娘。 是啊，老爷做子娶的是包姑娘。 是啊， 是包姑娘啊， 是包姑娘， 是包姑娘， 是包姑娘， 是包姑娘。 Oh! 姑娘子，你好不叫我飞鸿啊， Thank you. 真 你怕那三 宝二爷，天夜了，这里不便多留，你快回去吧。 子君，我知道，妹妹恨我，你也恨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 我是什么？你子君，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？ 想当初姑娘病重不成病，上仙只与我知心的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去，你那边是东方沉暖一天雪，只听他很声呼报忧，这心酸的事我老记。大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 Thank you.